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您收听来自丰台区花乡黄土岗村陈红丽的征文，王大爷上学。王大爷今年63岁，是丰台区花乡黄土岗村的一位普通村民。从村里的花卉企业退休后的前两年，他一直在家和老伴一起带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一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儿子儿媳也把孩子送去了幼儿园。这下子，王大爷彻底闲了下来，每天闷在家里，一天三顿酒，越喝酒瘾越大。人都说借酒消愁，可是王大爷并没有从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更没有觉得日子有半点轻松，反而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一天，王大爷突然感到右侧腿脚不听使唤了，便急忙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叫来了救护车，把王大爷送到了医院。原来王大爷饮酒过量，得了轻微的中风，幸亏救治及时，才没有落下后遗症。出院之后，王大爷更是吃不好睡不香，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住王大爷楼上的张老师登门拜访，说请王大爷去村里的老年学校上学。一听上学，王大爷连连摆手，不去不去，年轻时就没上过几天学，不认得几个字儿，现在都老了还上什么学呀。张老师说，我们村里的老年学校是专门为老年人开办的，都4年多了，老年学校里开设了书法、绘画、乐器、舞蹈、太极、乒乓球等各种培训班，还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电影院、多功能厅，环境可好了，那儿啊都是咱村里退休的老年人，您要是不喜欢这些活动，去和老伴们聊聊天也行啊。听了张老师的话，王大爷心动了。第二天一早，王大爷吃过早饭，便溜溜达达地来到了老年学校。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悠扬动听的音乐声从楼上飘了下来。还不到7点，这么早就有人了。王大爷上了楼，推开门，大厅里有40多个人，有序排列，统一着装，在练太极刀。再看看队伍里的人，有儿时的伙伴张老头，一起退休的同事李大妈，还有楼下的邻居徐大伯，张老师也在队伍中，大半儿都是熟人。这下王大爷乐了，站在一旁细细端详，看到队伍里的老伙伴们一招一式刚柔并济，变化莫测，很是潇洒飘逸。看着看着，王大爷竟然着了迷。趁着太极队员们休息，张老师走过来，笑眯眯地问王大爷，怎么样，加入我们黄土岗村老年学校的太极队吧。王大爷不好意思地说，学学也不错，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张老师说，只要你天天来，坚持一段时间，自然就学会了。你看这些队员多数都是退休后来的，现在不是都练得有模有样了吗？从那以后，王大爷每天一大早就到老年学校去练习太极。 太极功夫的种类可多了，有拳、扇、刀、剑、棍等等。王大爷学习的更是不亦乐乎。自从参加了老年学校的太极队，天天练习太极功夫，王大爷是吃得好，睡得香，身体越来越结实，精神也越来越好了。经过半年多的刻苦练习，如今王大爷打的太极神气相配，上下相随，棒极了。去年八月份，王大爷和七名队友一起出征黄山，参加国际武术大赛，在大赛中参加17个项目比赛，每人两项个人比赛，一项集体太极刀比赛。在比赛中共获个人单项金牌3枚、银牌7枚、铜牌13枚，还荣获集体项目3等奖，王大爷更是获得了1枚银牌和1枚金牌，载誉而归。如今王大爷乐此不疲，天天去老年学校练习太极，他还经常动员身边的老兄弟老姐妹们都去老年学校上学。听说邻居杨老弟昨天刚刚办完退休手续，今儿一大早王大爷就上门说服杨老弟和他一起到老年学校上学去。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您收听来自平谷区张梦美的征文。残障儿童们的蜗牛妈妈。在平谷区七彩阳光儿童康复中心里，有一些特殊的儿童，在外人看来，他们行动缓慢，磨磨蹭蹭，语言运动发育迟缓，焦躁不安，还会被别人嘲讽为傻孩子。但是他们有一位蜗牛妈妈，她用爱帮助小蜗牛们慢慢成长，照亮了孩子们成长的道路。蜗牛妈妈名叫王小月，1987年出生，现居住在金海湖镇朱水村。她打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帮助残疾人。她的助残情节源自她重度精神残疾的哥哥。哥哥每逢犯病时都是狂躁暴虐，六亲不认，年少的王小月没少成为他施虐的对象，每次啊都会被哥哥打得爬不起来。有一年暑假，哥哥又犯病了，打完他就满脸发黄地躺在地上，王小月咬牙强撑着爬起来，扶着哥哥坐起来，哥哥却突然跳起来，光着脚丫子，赤裸着膀子跑出了家门，就这样跑丢了。晚上一家人都没有合眼，妈妈伤心的眼泪，爸爸一夜白了的头发，让王小月内心充满了自责与后悔。第二天下午，一家人终于在离家10几里以外的一条公路边找到了哥哥。看见王小月时，他一边喊着小妹我饿，一边朝他们跑来。王小月心里一震，哥哥竟然还认识我。但眼前的哥哥蓬头垢面，满身污渍， 脚上布满一道道鲜血淋漓的口子和干涸的血颊，身上还有被人打了的痕迹。狼狈的样子让王小月心痛不已，心疼的大哭，心中不禁对那些虐待哥哥的人们产生了恨意。从那天开始，王小月就再也不让哥哥离开他的视线。后来，王小月放弃了学业，开启了探索助残康复的漫长之路，期待着将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残疾孩子克服身体的障碍，过上和健全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哥哥的康复之路是艰辛而漫长的，从教他认识回家的路，告诉他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教他遇到困难如何求助，教他如何洗衣服、做饭，零零总总，杂七杂八。在王小月和全家人的精心呵护调理下，哥哥的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现在他已经能够正常上班，挣钱养活自己，这让王小月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哥哥的康复坚定了他投身残疾人事业的决心。2011年，王小月荣幸地成为一名特教老师。在六年的特教工作中，先后指导康复残障儿童200多名，荣获了市级课件制作奖、玩教具制作奖、教案设计奖。2015年9月，北京市第六届康复教师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了全市二等奖。2016年7月，他又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教育康复技能大赛。为了帮助更多残障儿童，2015年，小月办起了七彩阳光儿童康复中心，专门为智力障碍、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运动发育迟缓、语言发育迟缓、感觉综合能力失调的儿童提供评估、教育、训练、咨询、指导等康复服务，而且收费标准比市场价格低 40%。有时他还会悄悄减免经济困难家庭孩子的学费，因此不到一年的时间，七彩阳光赔了30多万元。可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个舒适的学习环境，王小月在爱人的支持下，从没有暖气的房子换租到现在的三层小楼里。为增强康复中心的服务功能，王小月在700多平米的三层小楼里配备了烹饪自理、生活起居、融合课堂等资源教室及各种功能设施。他所招聘的指导教师也都是拥有强烈爱心、责任心和具有一定康复经验、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姑娘。现在，他的康复中心共有24名孩子。通过姑娘们的不懈努力，所有的孩子无论吃饭、午休、上厕所都可以独立完成，不用家长辅助，不用家长陪同。李苗苗是个脾气很大的小家伙，刚来时让干什么都是又哭又闹的发脾气，有时还躺在地上打滚不起来。现在的他不仅能听老师的话，还能自己独立完成作品，无论涂、粘、画、写都可以配合老师完成。还有张月，刚开始对老师安排的所有辅导课程都排斥，上课还没完的时候就叫嚷，鹦鹉学舌很厉害，家长对孩子能有一幅自己的作品充满着希冀。经过两个月的康复训练，张乐向父亲交上了自己独立完成的作品，鹦鹉学舌的毛病也基本消失了，孩子们的一些行为问题和各种障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王小月还定时或定向为家长们举办一些康复知识培训，针对特殊残疾障碍和家长们制定康复计划，让孩子们早日摆脱残障痛苦。他们无微不至的服务和鲜明的康复成果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充分肯定。孩子们看到王小月时都会发自内心的喊一声王妈妈。自康复中心成立之日起，在努力搞好中心儿童康复服务的同时，王小月还带领他的团队每周五到区儿童福利院免费给那里的5名儿童进行康复指导和治疗，这份责任他们一直坚守至今。看到孩子们一天比一天的懂事可爱，王小月的内心无比幸福。 七彩阳光康复中心的创建，不仅是他照亮了孩子们的成长路，孩子们也圆了他梦寐以求的助残梦想。他用自己微薄之力和柔弱的臂膀，为社会承担一份义务，肩负起一份责任。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来自朝阳区黑庄户乡狼各庄村郭金强的征文。最美乡村，狼各庄村。狼各庄村位于朝阳区黑庄户地区的西南部，距五环有2公里。近年来，狼各庄村先后被评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妇联系统先进单位、文明村、敬老爱老示范单位等等。2017年11月，狼各庄村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狼各庄村党支部带领村委会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指挥的工作思路，紧扣乡土风情、村庄风格、环境风貌的主题，开展了狼各庄村文明创建工作，大力推进文明村庄的建设，努力打造环境整洁优美、基础设施齐全、公共服务配套、思想道德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村创建工作在各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郊野有林、林中有道、村中有绿、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狼各庄村紧紧围绕创建文明村这一目标要求，结合村子的实际情况，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发动，通过会议宣传、阵地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辖区内单位住户的发动率和创建参与率比往年有所提升。在文明村创建过程中，始终坚持三有原则，为创建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一是有组织，成立了创建工作小组；二是有规划，研究制定了创建工作规划，将创建的指导思想、工作措施及目标步骤等进行讨论，修改形成符合实情、符合民意的创建工作规划；三是有措施，采取全民动员、全民参与、舆论推动等措施，做到创建工作件件有落实、事事有交代。同时利用 LED 电子屏、橱窗、展板、村域网站、村内 QQ 群等多种载体，做好文明创建的宣传动员工作，调动村民积极参与文明创建。2016年通过举办各类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弘扬人口文化、文体活动、快板朝阳老人幸福多、村民自编自演的小品充满孝心等等。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狼各庄村完善措施，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继续强化网络管理，发挥网格员的作用，细化网格员责任。 同时，房屋出租免费中介服务中心坚持时不准、时不租的工作方针，为房东和住户之间双向选择提供便捷服务，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在安全管理方面，落实上级要求，制定相关工作预案，增强保安队伍，对村内的门禁保安及夜间巡逻车辆等进行安全管理。村内道路统一施划停车位，让村内停放车辆有效管理，保障消防通道畅通，确保安全应急处置不受任何阻碍。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方面一直都是狼各庄村的亮点工作。村两委班子坚持有阵地、有组织、有队伍、有内容、有品牌、有成效的六有方针，打造本村的文化事业。狼各庄村以本村文化活动中心为阵地，为流动人口和本村村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搭建文化平台，共享文娱资源，还利用快板、舞蹈、空竹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多项文体活动和传播方式，把法律知识、核心价值观等精神文明带到了群众中间。从2011年12月1号文化中心开放以来，更是聘请专业舞蹈老师为村民和流动人口免费辅导交谊舞，重建秧歌队，成立老年人合唱团等文体协会组织，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近几年来，在党支部的大力支持下，村内每年至少举办2到3次由村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活动，形成了全民参与创建精神文明新农村的良好氛围。仅2016年举办村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6场，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祝福。同时，狼各庄村党支部为拉近邻里间的距离，增强村民百姓的获得感，通过组织村民文化活动的方式，激发了村民志愿参与的热情，推动了村庄文明与和谐建设的发展。开展道德讲堂活动，讲述身边人、身边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内得到较好弘扬，获得首都文明村的称号，因此也带动村里涌现出很多先进和典型人物。快板流文化大院创始人刘世华多次被提名为朝阳区先进人物、十佳人物候选人，李满如等多位村民获得孝星称号。为了弘扬家风家训的传承，由狼各庄村妇联组织牵头，开展了幸福连连看、真情在人间为主题的寻找最美家庭、晒出家庭幸福照片的活动，晒出具有尊老、敬老、美满、和谐特色的四世同堂家庭照片或者视频，并且讲述一个个动人、体现温馨亲情的家庭故事，体现了崇德向善、崇俭尚廉的道德风尚。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请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系列展播节目，明天见。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